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二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每天呢都有看新闻的习惯，这个通过看新闻呢，不仅可以了解国家大事，还可以从新闻中呢了解一下百姓民生。最近呢，我看到手机上推送的一条新闻，当看完这条新闻之后啊，我吓了一跳。这新闻里说的呢，是来自于武汉的王林，因为发烧吃了两粒感冒药和两粒抗生素，不料第二天呢是全身皮肤布满大泡，轻轻一碰啊，这个皮肤啊就直往下掉。等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他已经体无完肤。那么到底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呢？那么今天呢，就利用今天的时间呢，我和大家聊一聊。所以在头一天晚上啊，王林呢因为重感冒发烧到 38.9 度，并伴有全身的这个关节酸痛的症状，他就吃了两粒感冒胶囊和一粒退烧药，然后就躺下了。这半夜呀，一量体温，高烧到了39.8度，不仅烧没退，还出现了嗓子疼。那他妈妈呢，就急急忙忙的在药箱里找到了一盒盐酸莫西沙星啊，那大家都熟悉，现在环境沙星啊，莫西沙星啊，这是个常用药。就喂他呢吃了两片，结果没想到就是这种常用的消炎药将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他在第二天起床后就发现呢，这个身上啊出现了一些小疹子，到了下午呢，这个小疹子啊就变成了一颗颗蚕豆大小的水泡，蔓延到了全身，连嘴巴里都是。很快这蚕豆大小的水泡呢就连成了片了，用手轻轻的一碰，皮肤啊就大片大片的往下掉。家里人吓坏了，赶紧打120，把他送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被送到医院来的时候，他全身的皮肤呢基本上已经掉光了，不仅如此，口腔里、咽部、眼结膜，包括生殖器黏膜，都出现了严重的糜烂。经诊断呢，王林得的是大泡性表皮坏死松懈性药疹。什么叫药疹呢？这就是典型的药物过敏引起的重症药疹。也就是说呢，他吃的 这个杀菌类的消炎药啊导致过敏了啊，一旦抢救不及时就会有生命危险。好在住进重症监护室，经过近一周的抗感染以及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呢，他的病情啊才稳定下来。其实目前呢，在使用抗生素的问题上，国家已经出台了不少的政策来规范和减少抗生素的应用。你看在三年前，卫生部呢就有明确的规定所有的药房无法在没有看到医生的处方的情况下呢销售抗生素以及解热镇痛的药物。那在去年呢，卫生部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就说从2017年的10月1号开始取消所有二级医院门诊输液。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更严格的把控抗生素的使用。那么为什么国家这么反对滥用抗生素啊？那虽然说王林的抗生素过敏呢是一个特例，但是在临床当中已经发现有一部分患者并不是死于病情的本身加重，而是死于滥用抗生素给人带来的损伤。我们可以想一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药物让人过敏，那从中呢不难发现国人依赖抗生素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我们就拿一个小小的感冒来说，原本感冒的病程就是一周左右，那么在感冒发病初期只要用上一根大葱的葱丸加上几片生姜和一勺红糖，用砂锅烧开后趁热喝了，捂上被子睡一觉，第二天就会退烧啊。大家呢也不要以为这个小方子不值钱，但这个方子不值钱的方子却流传了几百年的时间，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疗效好才能够流传至今。只要您是风寒感冒在初期啊，就用这个看似简单的方子呢就能够治好您的感冒了。那么我现在发现有很多人一旦感冒就大把的服用各种退烧药各种抗生素，这就相当于用大炮打蚊子一样。那么最后受伤的结果不是蚊子，而是我们的身体。你看有太多感冒的患者每次感冒都要去医院输几天抗生素，而您有所不知的是感冒往往是病毒引起的。那么抗生素的作用不是对抗病毒啊，而是杀灭白细胞。那白细胞在我们的身体里是免疫细胞啊，那就这样呢，我们国人的体质在抗生素的使用下是越来越差，免疫力越来越低下，对抗生素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您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一感冒就去输液，而现在呢不同年龄段的用药不当出现的问题已经是太多太多了。在刚才呢我只是拿感冒打了个比方而已，所以说呢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咱们日常用药一定要多注意，在服用药物之前呢一定要仔细的看药品说明书，不仅要看服用方法还要看服用谨记。就拿大家非常熟悉的降脂药物他汀类的药物来说，你像新发他汀、阿发他汀，在说明书的背面上就明显的标记出了服用2个月一定要查肝肾功能，说明长期服用可能会带来肝肾功能的损伤。那么再拿我们糖尿病患者都非常熟悉的二甲双胍来说，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都会被大夫嘱咐说二甲双胍一定要在吃饭中啊或者吃饭后服用。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二甲双胍会对胃黏膜带来一定的损伤。还有很多的药物在说明书上就明确的标记了说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甚至禁用。什么叫不全呢？不正常啊。那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服用药物的过程当中，这些药物会增加肝肾的负担，会被肝肾功能 不好的人带来损伤。那我的一个邻居就是因为手术后的化疗药物导致急性的肾功能受损，出现了尿毒症，到现在呢依然每天依赖透析来维持生存。从这件事儿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恶性肿瘤没有击垮它，而一个药物把它击垮了。可以说最后导致它死亡的不是肿瘤，而是药物损伤引发的尿毒症。就我们就再拿肝脏来讲，肝脏是人体内一个多功能又非常重要的器官。那么在咱们的五脏心肝脾肺肾中，肝脏被称之为将军之官，那说明肝脏在我们的人体内是非常重要的。它起到分泌胆汁、调节血糖、血脂和蛋白质，并解毒造血、促进代谢的作用。我们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说糖尿病的根源就在于肝脏。如果肝脏受损，胰岛素分泌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失去对血糖的调节功能，使血糖升高。所以以往在临床治疗中才会对糖尿病人使用胰岛素治疗，而事实证明了几十年的针对胰岛素的治疗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稳定血糖正常，而且伴随着得病时间的延长，并发症却越来越多。那么说明什么？至少说明了要想真正解决糖尿病的问题，一定要从根源上入手，那就是恢复肝脏正常的功能。由于肝脏引发的疾病的种类症状还有很多很多，那么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一一来为大家讲解。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是春季了，春季万物复苏，万物生发，那么也正是处于换季的阶段。而在这个季节得什么病的人多呀？得感冒的病，得感冒的人特别多，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和老人。那么就在今天的时间里呢，我就给大家出这样的治疗感冒的方子。那么针对成年人感冒发烧的初期阶段，就像我前面所讲的，那就是葱白几片带须子更好，生姜几片，加一勺红糖，放在砂锅内煮服后趁热喝下，捂上被子呢睡一觉，这个症状就缓解了。那如果是婴幼儿小孩感冒怎么办呢？我们就用带须子的青葱三颗，加入人乳，也就是母乳50毫升，将葱切碎与乳汁一起煎煮，最后呢去渣取汁，就可以治疗孩子的感冒了。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有的人会说啊，说感冒不是大病啊。其实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你不能因为感冒不是大病你就不重视它，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没有并发症的普通感冒一般5到7天就可痊愈，而对于体弱的老年人和儿童就非常容易出现感冒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些原本就有一些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就更要重视感冒了。比如说原来就有冠心病的老年朋友，以往吃着治疗冠心病的药物病情比较稳定，一场感冒就会加重冠心病，甚至诱发心衰死亡。而每年冬季呢都有老年人因为感冒诱发的肺内感染导致死亡的病例。那么感冒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呢也可以引起很多的并发症，比如说小儿病毒性心肌炎、小儿急性肾炎、急性中耳炎、病毒性脑膜炎。你看有很多耳聋的患者呢就是因为小时候感冒发烧留下来的后遗症所导致的。那么谈到感冒的并发症啊，让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位我哥哥的朋友啊，他呢今年呢已经是67岁了，平时身体不错呀啊，除了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得过气管炎，还没有其他的毛病。去年呢 也是在三四月份吧，他三十多岁的儿子啊，终于要结婚了，要娶媳妇儿了，这把他高兴的是里里外外的忙活张罗，订酒店呢、啊，如何来招待亲戚朋友啊，所以他那段时间就特别的累，用他的话来讲啊，特别疲惫，这一不留神就得了感冒，他寻思啊，说感冒啊就多喝点水啊，休息休息就好了，没想到过了几天，感冒的症状是没有了，却天天咳嗽的胸部疼痛，一周后呢，发展到一躺下睡觉就憋得喘不上气来，那么到医院呢做 CT， 确诊为支气管肺内感染，伴有肺气肿，那大夫就说这是他多年的老慢支啊，因为感冒复发了，这老爷子啊一听就上火了，说这孩子啊刚结婚呢，他就住进了医院，那这一上火这病啊就更重了，后来我的这位朋友就找到了我，说让我呀帮忙给他的哥哥看看，那么我了解到了他的这个情况之后啊，我就对他说了，我说你千万别着急，你着急上火对治病没有帮助，还会起反作用，那么我们就心平气和的来治病，那你心态好了，对疾病的好转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然后呢我就给他开了两个方子啊，让他按照我的这两个方子来做，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把这个方子呢奉献给大家，希望呢能够帮助我们生之前患有支气管炎以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的朋友啊，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针对他的支气管炎导致的痰多咳嗽呢，我就开出了这样一个方剂，很简单，菜市场都有卖的，那就是萝卜啊，萝卜青萝卜250克，你将萝卜加水啊，加水500毫升，然后再加入冰糖60克，那当然现在青萝卜少了，普通的白萝卜也是可以的，那么你加入这个60克冰糖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就煎制了啊，煎制剩250毫升的水，晾温后再加入适量的蜂蜜，搅拌均匀，吃萝卜喝汤，每天是早晚各一次，当服用3天的时候啊，痰就少了，咳嗽的现象也好转了，那么接着呢我就又给他开了一个平喘方，也非常简单，就是将中草药百部20克，水煎2次，水煎2次的话呢，我们合并呢，合并这2次的药液一共是60毫升，这60毫升我们再分成3次服用，每天3次，一次20毫升，那么这个药啊味道不太好啊，咱们可以加少许的白糖或者蜂蜜调味，结果服用一周，他由于哮喘不能平卧的现象就没有了，那么大家呢千万不要小瞧张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两个简单的小方子，这两个方子不是张老师我发明的，而是来自于孙思邈的方剂啊，医家孙思邈的方剂，那么希望收音机前患有支气管炎以及肺支肿的患者朋友呢能够记下来，不妨一试，可以说是百试百灵。那么说起从大学毕业到今年呢已经整整40年了，从我走进临床到现在呢通过咱们广播来给大家讲课，给我们的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来讲课，那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们通过我的方法来治疗疾病，重拾健康，这是我最想看到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在100年之前我国还没有西药，那么那个年代无论是皇宫大臣还是达官贵人 生病以后一直都是在用一些中草药来治疗疾病，可以说我们国家的中药历史已经有了2000年的历史啊，而西药的历史呢只有短短的200年。那么目前呢，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呢也认识到了中药的神奇所在啊，中药的神奇所在。那么说明呢，说明啊，在治疗疾病上，无论是疗效还是安全，中药远远胜过西药。那么为什么？是因为中医在治疗疾病上是把一个病看成一个整体来治疗，而西医呢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等于是被动治疗。那么虽然说春季呢流感多发，但同时呢春季呢确实也是万物复苏的大好时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健身体，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在今天的时间里呢，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小常识，相信呢会大家呢会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早上梳头，晚上泡脚。那么大家都知道，说《黄帝内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叫“春三月呀，每朝梳头100-200下，至夜卧时用热汤下盐，啊一小把，起膝下至足方卧，以泄风毒脚气。”啊，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呢，春天早上梳头，晚上用淡盐水泡脚，能够促进人体气血运行，起到保健防病的作用。第二个呢，春天不要练床，一定要晚睡早起。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这个晚睡早起是不是就熬夜呀？我在这里所指的晚睡早起呢，是在晚上9点以后11点之前就要入睡了。那么早起呢，是指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起床，有利于气机的生发。那么晚点睡不是睡得越晚越好，我们一定要在晚上11点前入睡，否则的话呢，你第二天起来以后啊，不仅仅是身体乏力，而且容易出现双目赤红啊、肝火上炎的现象。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前半部分呢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么多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呢先收听一段广告，那么广告过后呢，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电话。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疾病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新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新路的栏目，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你好，是张老师是吗？ 哎对，你好，我是张老师，您是哪的朋友啊？ 哎张老师，我是北京涿州的。 哦，应该说靠近北京涿州的朋友是吧？ 是的、啊、是的，是、 啊、 是、我叫李九富啊。 啊、哦，李先生你好啊！ 我这今年这63岁了，但是我听你这个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张老师。 哦，有一段时间了，很喜欢听吗？啊、嗯？ 是，很喜欢听。我这主要是也是平常在家里啊，也是没什么事情吧，就喜欢听一些这类的节目，也是，也听了很多，但是我就感觉到。 你讲的这个课跟别人讲的不一样嘛。 哦，怎么不一样啊？ 因为你讲的有理有据的也是。 哦， 非常这个权威，也非常有专业性的也是。 嗯。 所以我一直也是挺喜欢听的。这之前啊听你帮助了很那么多的这个患者、解决了他们的身上的老毛病、老问题了，我这最近我也觉得也应该给你打电话呢，问问我这个身上的毛病，看希望你能给我帮我也解决这问题嘛。 想希望张老师能够帮助您啊。那么您身体都有哪些问题呢？存在哪些问题呢？ 张老师，我的身上哎呦，这真是怎么说呢，血压也高，高血压也还有这冠心病啊，还有糖尿病，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老便秘了也是。要说起这毛病啊，这一身的毛病多了去的了。 这毛病确实不少啊。 是，你还有好几样，这都是这糖尿病啊引起的嘛，也是。这血压高，你说那呼吸要是一上来嘛，哎呦，张老师，我这就头就迷迷糊糊的，不行的。眼前呢总是发黑呀、你说这心脏，这冠心病这一块也有三四年的时间了，就是三四年前啊，说这情况我就做了手术嘛，那时候。 是做了支架吗？心脏？ 对，做了个支架。 现在怎么样呢？现在？ 哎呦，现在也没恢复好，没恢复太好，反正这一身的病啊，哎呦，这个说这情况嘞，张老师，我真发愁啊，也跟着也着急上火的。这说你的情况，你说药嘛都没有少吃，什么药啊都吃老了，哎呀，不然这样，张老师我还打了胰岛素呢。每天啊，这说这情况，身上不离的硝酸甘油都顶着。 就是经常出现，还经常出现这个心绞痛，背着硝酸甘油还打了胰岛素，是吧？ 对，还有，你说我这个便秘这一块吧，你说这真是也是后话，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还动脉硬化，你说这一便秘，这大便时候可是遭了罪了，这一块。 那当然了，您这个如果是便秘很严重的话，可能一使劲儿，咱们就出现脑出血了，或者出现心梗了，是不是？ 是， 很可怕 这一块嘛，这不是开塞露啊啥的，都用着呀。离不开，遭罪呀、这不这一身的病啊，也是没招没闹的了。那你说这些情况，张老师，我真是遭罪了。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 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痛苦，为什么能够理解呢？因为您现在是大把的吃药，是吧？ 对。 你看，但是您的病根儿，您应该想到怎么来的，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就像您所说的，是吧？ 是。 一样是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包括便秘，都是糖尿病引起的，是不是？那么刚开始就是血糖高啊，然后打着胰岛素，最后呢，血压也高了，就得加上降压药了，对吧？然后现在呢，出现了这个供血不良了，怎么办呢？为了保命，咱们就得做个支架，把那病都撑起来了，是不是？但是你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你做的支架，刚才你告诉我还得靠硝酸甘油来顶着，是不是？ 是 啊，而且你一旦出现便秘，你就害怕，你为什么一个劲打开塞露啊？因为你一使劲脑袋就疼，为什么脑袋疼？一使劲血压就上去了，是吧？ 对。 有的时候一使劲呢，心脏就疼了，心绞痛出现了，因为你一用劲儿，是不是血压就升高啊？咱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咱们国家挺有名的相声演员，就是死在便秘嘛，便秘导致了一个。心梗嘛，是不是猝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什么没招呢？你就感觉到我钱花了，药吃了，但是好像我这些问题哪个都没解决，就是现在你用的一些方法就是在顶着，在靠着，是不是？最后就感觉到现在靠不住了，是不是？ 靠不住，对。 嗯，这靠不住，你会感觉到常年的吃药，这花钱也太多呀，是吧？有的药能报销，可能有的药咱们得自费，是不是？ 你说对， 嗯，而且咱们说，家里有这么一句话，说吃不穷，喝不穷，你常年生病，有个老病号，这家里就富不到哪去呀，钱就紧张啊，是不是？嗯， 是， 而且到了60岁，就咱们可能也不愿意给孩子添麻烦，自己也不能挣钱了。是吧？有的患者就说，说宁可在嘴上省一口，咱们都不能省在药上，是不是？嗯， 是。 关键你的病要从根儿上治啊，你要明白呀。就像你所说的，这些病都是糖尿病引起的，那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首先要把糖尿病给他解决了，对不对？是吧？ 对的，张老师。 那怎么？咱们首先就把血糖降下去。刚才我那个没有问你的血糖，你现在血糖是怎么样的？胰岛素？ 我是血糖是现在这哎，说是忽高忽低的。要说有时候偶尔高的时候，这饭前的血糖控制不太好了，还是上到9点多了。饭前 9点多，那餐后呢？ 餐后有时候有13、14点吧。 嗯，那你不得寻思啊？那咱们为什么打的胰岛素还没有降血糖呢？是不是方向错了？ 是，有的时候还不行的，胰岛素就得增量了。哎呦。 嗯，增量了，可能还面临着低血糖，又危险了，是吧？ 对， 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么多年的都是糖尿病引起的，说明咱们胰岛素没有治疗糖尿病，那怎么办呢？那么你听我这个节目听了很长时间了，我在这里告诉您，您的病根还是在肝脏，因为咱们的肝脏就是负责代谢的，它代谢什么呢？一个是代谢，一个是解毒啊，代谢什么呢？代谢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那么咱们人吃了食物以后，到了体内变成糖了吗？变成糖了怎么办呢？肝脏把多余的糖收回到肝脏，储备在那里。 嗯， 这时候咱们血糖不就降了吗？ 是的。 所以说，当咱们的肝脏的糖的代谢功能恢复了，血糖就降下来了。 对。 而你为什么有动脉硬化呀？为什么有斑块？为什么做支架？说明你有斑块了，血里头的油多了。而肝脏呢，它是调节血脂的。那么当肝脏脂肪代谢的功能恢复了以后，是不是你这个斑块啊逐渐的就没有了，血管不再堵了，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你心绞痛不还是缺血吗？血管堵了，心肌细胞缺血才堵才疼吗？是不是？那你心绞痛没有了，你还用再备着硝酸甘油吗？是不是不需要了？ 对 吧？ 用了。 另外肝脏它负责什么呢？负责咱们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当你的蛋白质代谢功能恢复了以后呢，你感觉到您的身体有劲儿了，那么当你的血糖正常了以后，你多余的糖不在血管当中腐蚀血管了，是不是动脉硬化的现象没有了？是吧？ 对，是。 那你说你肝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正常以后，你血液的主要成分就是血糖、血脂和蛋白质吗？那你的血液成分合格了以后，你血液在血管内流动，它的阻力小了，你是不是血压就不高了？你血压不高，你能便秘的时候头疼吗？你也不会头疼，眼睛发黑了，对不对呀？ 嗯，对。 所以说呢，这个病就要从肝上治。糖尿病引发的疾病，首先要从治疗糖尿病着手。那糖尿病的问题解决了以后，肝脏的代谢正常了以后，你糖尿病所导致的并发症就逐渐的改善了，到消失了。 嗯， 是吧？ 是。 对不对？ 是。 另外这么多年你糖尿病所引起的这些并发症导致的心肌细胞受损呢，脑细胞受损呢，血管内皮细胞受损怎么办呢？那再通过修复细胞啊，给予营养素啊，是不是这些并发症就根治了？对不 对？ 这就是我给您的一个目前至少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 哎，张老师，你这一条条真是就是条条是道的嘛，有理有据。 对，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讲出来这个病啊怎么治的，咱们一定要知道病怎么治的，因为知道病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啊。通过讲解大家知道病怎么治的，就是这么治的，是不是？来恢复它原有的功能。那为啥人家肝脏正常的人，人家血糖是正常的，人家没有脂肪肝，没有血脂，没有血脂高的问题。就是人的肝脏的代谢功能正常，血的功能正常，尤其呢，在通过调理脾胃呢，你脾胃的大门打开了以后呢，吃东西能够及时吸收营养了，而排泄功能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是。 排泄功能恢复正常了以后，你便秘的问题就没有了， 是吧？当这些疾病没有了以后，你身体是不是就很轻松啊？是吧？ 对， 那时候呢，您至少咱们可以计划了，生活用不完的钱，咱们不可能用在买药上了，咱们用在旅游上，好不好？是不是？ 是 啊， 对，是的，是的， 好啊， 张老师，那我就真是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可就有希望、有盼头了。这身上的健康啊，哎，就慢慢的就回来了，哟，是不是？ 对，慢慢的就回来了啊。嗯， 好， 那好，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接着给我打电话啊。 哎，好的，张老师。 那张老师，咱们这档节目的目的就是让咱们人人都能拥有健康啊。 哎，好，谢谢张老师。 好，不客气，好，再见。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继续问候下一位朋友，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 哎，张老师，我是保定的，我叫高凤兰。哎，今天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心里他太激动了。哎，张老师，我听你节目呀，听了好长时间了。感觉挺不错的，你讲的，哎，学了也不少这个知识。一直想跟你通话，这不拨通电话的时候还得排队。这不是排了好长时间了，这不是告诉我。说这终于到我了，这不，我这一直在等着，这不今天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好啊，盼望已久的，有话要跟张老师说，是吧？ 张老师啊，我呀今年70了，这不也是一体多病，我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还有肠胃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啊，干活吧，你说这个那会儿在厂子里头又是油又是水，年轻人不觉得。干完活以后浑身上下都湿的。就是后来慢慢就感觉这个关节酸痛啊。越岁数啊越来越大，这个病就越来越重了。后来这个导致这个手啊关节都变形了。关节也粗越大。走路吧，这个腿也不吃劲儿。一到阴天下雨还总犯，你说有时候厉害了，楼也下不去，就得在家里憋着。偏偏这个药啊抹呀，这你说这个这吃止疼药啊，这个病是一点儿不见好。这我这不也是听您节目，你看看我这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给解决一下，张老师？你看我这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讲呢，就是怕一体多病，因为病越多，给咱们带来的这个负担越重，不单只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经济上的负担。是吧？实际上高血压它不是单独存在的，也是以咱们的常年的饮食生活习惯形成的。你比如说高血压的人，都是喜欢吃那些咸的，味道重的。食物，腌制的， 就口重嘛， 是不是？另外呢，就是不控制体重，是吧？所以说呢，这就是导致血压升高，身体当中的钠盐多了以后呢，对血压就起到这个推动的作用了。再当然体重高啊，体重高的就血脂高啊，血脂高，血液当中含钠的成分高，就引起了血压的升高。而高血压以后呢，对心脏会带来影响，因为心脏它是带着血液来跳动的。咱们这个血液在心脏当中就好比汽车跟汽油的关系，汽车的发动机跟汽油的关系，是吧？你再好的发动机，没有汽油的车是不是跑不了啊？是吧？那咱们再好的心脏，如果血的质量不合格，这心脏跳动的也不正常，是不是？是的。年轻的时候大吃二喝，包括饮食不规律，尤其是得病以后，一些降压药、一些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对咱们体内也带来了一定的损伤，是不是？就像有些人说，说别说吃饭了哈，我这个吃药都发愁，吃药我胃都不舒服，是吧？再加上咱们本身，你想想，到了40岁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下降了。咱们年轻的时候是冷热吃的都不胃难受， 你到了40岁以后，你吃点凉的，吃点辣的试试，是不是就不舒服了？ 就是， 对吧？ 嗯， 啊，甚至你晚上多吃一口，睡不着觉，胃胀了，为什么呢？脾胃的功能下降了。 对。 再加上呢，你年轻的时候又得了这个风湿啊，手指变形就是类风湿啊，关节粗大呀， 嗯、 对吧 对？ 年龄大了以后，疼的也加重了。你吃一些止疼的药物，是不是更加重了你胃肠的损伤了？ 哎， 对吧？哎，所以说、 嗯、 你现在的问题怎么办呢？咱们就应该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来首先呢、 嗯、 修复什么呢？修复咱们胃肠的这个损伤啊！我建议你来调脾胃、 哦。 当脾胃的功能恢复了以后、哦，首先你肠胃的功能好了，你吃东西不难受了。这时候啊，你的饮食结构再改一改，少吃一些原味重的高油的东西啊，对你的血压的帮助有一定的帮助，下降有一定帮助啊。最主要是什么呢？再加上你的血液质量啊，啊，你的肠胃功能恢复了以后，你药物的吸收也好了，利用也好了， 嗯， 是不是你现在再加上药，就可以把你的血压降到正常了？ 对， 是吧？哎，所以说呢，针对你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啊，看看有没有叫三焦块这个药， 嗯、 啊， 什么 三乌焦块？三乌焦块， 啊，肝郁焦块， 啊，哎，三乌焦块，还有抗风湿药， 三乌焦块 来 啊。 对，三乌焦块和抗风湿的联合来治疗，还有呢，在生活当中啊， 哦、 我们可以呢，哎，经常用什么呢？花椒水，啊，花椒水和这个盐，哎，烧开了以后来泡手脚。 哦。 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您后头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候，那咱们就先交流到这儿。 好。 您用一段时间以后呢，您再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 行。 啊， 行。哎，那谢谢张老师。 再见。啊，嗯。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好的，继续问候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我找张老师。 哎，你好，我就是张老师。你好 啊，张老师，是这样、 啊、 我今天打电话呀，我是给我爱人问的、 啊、 问他的情况啊。 嗯， 这不我们两个呢这段时间也一直听你的节目， 嗯， 可以说是天天听，而且我们听的挺认真的、 啊、 都拿本子还记着呢、 嗯、 啊 嗯、 啊、我觉得您讲的挺有道理，您帮我爱人分析分析他这个情况。 嗯， 哎呀，真的太遭罪了感觉。嗯 嗯，他多大年龄？ 他也和我今天同岁，他也是59了。 嗯啊，59了啊，嗯， 啊，他这个有这个颈椎病， 嗯、 就是包括这个腰椎间盘也不好， 嗯， 有时候一疼起来，那个就在床上翻个身呢， 嗯、 就是一个手摁着床， 嗯， 一个手托着腰，斜着身子、 嗯、 靠着那个床头，那个蹭着才能翻过来身起来。 哦， 啊、 起来起身很困难了哈。 啊、对，难受的，就平时也是，你说实话，你这个咱住的小区也没电梯，是吧？下楼下楼都是个事儿，嗯。 嗯。 关键最重要的一点，他疼是他疼，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糖尿病，更让我更是让我们感到头疼。糖尿病，你看这也有10来年了吧？ 嗯。 他这个餐前血糖。高的时候就10个多的、 啊、 我记得最高的时候上到10.7，餐后就20.2，最高的。 哎呀， 平时吧也吃药， 嗯， 吃些像那些达美康啊这些像他药都吃着、 啊、 也是医院给开的那些、 啊、 吃这几年吧、 嗯、 也不行、 啊、 你血糖不稳别说这个并发症是都有了。 嗯，都哪些并发症的？嗯， 你就他眼睛吧，眼睛特别不好， 嗯、啊， 包括视网膜都有病变了， 嗯， 成天眼前嘛、 嗯、 模模糊糊的， 嗯， 我就怕他要这样下来模模糊的，要这样时间长了，失明了怎么办、 嗯？ 你说是吧？ 那肯定就是失明啊，那就不用说了，那就是失明了啊，嗯， 这家里家外这些活吧，包括洗洗涮涮的，尽量都是我干、 嗯， 我不让他干，他确实不方便，不瞒您说，他是退休了，我呢也快了、 嗯、 工作单位工作不忙、 嗯、 也是二线、 嗯、 是吧，我们呢、 嗯、 也挺喜欢旅游的，出去转转走走， 嗯， 也愿意离党 可是你这个病这几年根本就没有打出去。 嗯， 我们打电话就是想让你给出出法子，给解决解决，看看能够把这病治好了，我们也出去旅游旅游，转一转，看一看，你说这日子越来越好，是不是？身体好了， 对，一辈子 了，是吧？ 一辈子了，嗯嗯嗯， 是，孩子现在都成家了，孩子，工作生活都挺好。我儿子不是说，啊，只要我妈身体好，他立马就给我报个组团去旅游去，是吧？我们也身体好了啊，你可以帮帮我们，张老师。 首先呢，你老爸这个问题还是个糖尿病的问题，啊，糖尿病很重啊，而糖尿病这个问题的话呢，会损伤到骨关节。糖尿病导致的骨病的并发症是有的，尽管发病率不高，但是在你老爸身上出现了，是吧？ 是是是。 哎，出现了骨病，他现在走都走不了啊！再加上他这视力下降，你怎么带他出去游啊？是不是？连家里活都得你干，你想他怎么能出去游？那我原来和大家讲糖尿病的病根在哪儿啊？糖尿病的病根，我们就是在肝脏，是不是？你爱听就说明你听明白了，也知道道理在哪儿。那我就建议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呀，要想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首先就要做一桥一修，对吧？通过一桥一修调理肝脏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哎，肝脏的功能恢复了以后，血糖正常了，血脂正常了，那么呢，这个时候呢，蛋白质也正常了，乏力的现象没有了，那么呢，眼底的供血恢复了以后呢，视力模糊的现象就好转了，你就不用担心视网膜病变、视网膜脱落失明了，是不是？因为糖尿病疾病的并发症恢复了以后呢，你想想啊，这个血液好的血液能够营养到骨骼了，是不是骨病的问题也在好转了，是吧？这只能用一条血来治疗。另外呢，这个刚才我跟你简单的介绍了，另外针对他的这个颈椎病的问题，我给你出个方你记一下啊。丹参葛根地龙各十克，生地15克，桂枝甘草各6克，再加生姜3片啊，很简单。完了呢，1天1副啊，就治疗颈椎病了啊。用上一般是用上个半个月，这个脖子疼啊，头晕的现象啊就好转了，那么呢，这个方剂我说话的速度快，你可以拨打400平台的电话，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好吧？因为针对腰椎的问题的话呢，也很简单，食用10元一斤，炒热后加艾叶1两。现在春天到处都是艾叶，是吧？那么新鲜艾叶咱们就加上它半斤，用布包好，敷在它疼的地方，连用5到10天。就好转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再多跟您聊了，因为咱们节目的时间到了啊。如果有没记住的话呢，就拨打咱们400的电话，好吧？ 好， 再见啊， 再见。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一群人，一个家，我们不分贫穷富有，只为传播健康，体验经典验方。张老师温馨提示，立春只是表示天气开始回暖，并不是说就已经很暖和了。初春时节阴寒未尽，乍暖还寒，老年人不要急于脱掉厚衣服，相反要更加注意保暖，防止血压波动。今日秘方分享：三降汤，降压、降脂、降糖。凡是有三高的朋友请记好，地骨皮、葛根、丹参、山楂、牛蒡各3克，热水冲泡当茶喝，每日饮用降三高，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400-7078-816。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想改善吸收，为治疗糖尿病打好基础的话，一定要特别关注这几天的节目。好，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官民知世入世，担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撩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凤姐打听旺儿媳妇的儿子，既没本事还挺坏，吃喝嫖赌什么都会，硬是看好了丫头彩霞。拿今天话说，两个人都在一家工作，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什么人性。彩霞父母都不同意，旺儿媳妇仗着王熙凤有权有势强配这门婚姻，他自己没办成，又求王熙凤，王熙凤又求贾琏。贾琏从林之孝嘴里知道这小子不是物，就不管了。王熙凤急了，告诉贾琏，实话跟你说吧，我才刚跟彩霞她母亲说了，她娘欢天喜地的应了，难道再叫她进来把亲事退了？贾琏说，哎，既然你已说好了，何必退呢？明儿个告诉她老子好生管管她。其实彩霞她妈不喜欢旺儿这小子，长得又丑，还有一身坏毛病，满心不愿意，可是主子做大媒惹不起呀，只好口不对心答应了。到凤姐嘴里就变成欢天喜地了，彩霞本人也不乐意，可是像尤三姐那样刚烈的女子有多少呢，也就只好忍了。你说那个社会多害人呢、咱们光顾说贾琏夫妻料理家务，一直没说贾宝玉。那么宝玉这两天干什么呢？昨天他到上房请安的时候，从玉川的嘴里知道贾政这一年公务太忙，就没顾及他的功课。最近贾政听说别人家子弟念书颇有长进，就想到了宝玉，就同王夫人商量，明天呢考考这贾宝玉，看他长进了没有。玉川一说把宝玉吓一跳，就像那孙悟空听见紧箍咒一样，五腑六脏都不自在。想来想去怎么应付过去呢、开个夜车，来个临阵磨枪，应付考试背书吧。所以回来也不睡了，披着衣服拿起书来是边看边背。他也后悔啊，我要早些天温习功课，今儿也省劲儿，什么五经四书古文有的能背起来，有的也都忘了了。他最头疼的是八股文，他认为这是一些人沽名钓誉的台阶，晋升仕途的敲门砖，他不喜欢就不爱看。可贾政呢偏偏叫他看这些文章，他从没潜心玩味和思索，他哪记得住。如今若温习这个，又怕明儿个追问那个；温习那个，又怕盘问这个。况且一日之功也不能全伏其道啊，这就不免越发急躁起来。再加上宝玉读书啊， 连累一房的丫鬟们全不能睡觉。袭人、麝月、晴雯几个大的还可以在旁边捡蜡花、斟茶倒水，就连那些小丫头一个个熬的、困的、前仰后合的，也得在这盯着。晴雯知道宝玉此时的心气儿，他看着大伙为他睡不了觉心疼，就骂了一声：哎，你们这些丫头片子，一个个哪天不是黑日白夜的挺尸挺不够啊，今儿个就这么一宿晚睡些就装出这个样子，再有这样我拿针扎你们两下子。话还没说完，就听外间扑通的一声，晴雯急忙出来一看，原来是个小丫头坐那打盹，咚的一下子撞到墙上，从梦中惊醒。恰巧晴雯嚷嚷这么一句，他以为晴雯打他一下，于是哭着言告：好、哦、姐姐，我再也不敢了。一时众人嗡全笑了。宝玉说：得了得了，饶他们去吧，早该叫他们都睡了才是，你们也替换着睡去吧。袭人说：小祖宗哎，你顾自己行不行，就这一夜的功夫，你就把那心呐、用在这几本书上，等过了这关全由你。宝玉听他说的恳切，只得又读起来。读了没几句，麝月又给他端茶水来润嗓子润舌头。宝玉接过茶来喝了一口，看见麝月只穿件短袄没穿长裙子，就说：夜静了，凉了，还是穿一件大衣裳才是。麝月用手指那书本：哎，你先把我们忘了，把心放在这上面。话音刚落，那方官从后门跑进来，一边跑一边喊：噔噔噔噔，不好了，从墙上跳下人来了，在哪呢，在哪呢。当时就吆喝起来，把外边人叫起来，各处寻找。晴雯因为宝玉捏着鼻子读书，今天就是一夜不睡，明儿个也未必过关，心里正琢磨要替宝玉想个办法逃过这一关，叫外边人一惊，立刻有了妙计。他小声跟宝玉说：趁这个机会快装病，就说吓着了。哎，好啊，正中宝玉下怀。于是传起值班上夜的人，打着灯笼挨着牌搜寻，还是没什么踪迹。上夜人都说小姑娘想是睡迷瞪了，眼花了，风摇的树枝儿错当成人了，没人进来。晴雯说：等等，你们查的不严，怕落不是，拿着话支吾啊，才刚又不是一个人看见的，二爷和我们出来办事儿，我们都看见了。当时二爷吓得颜色更变，我这就到上房取安魂丸药去，太太问起来你们就这么回答啊。啊，众人一听吓得不敢吱声了，只好到各处找。晴雯和方官咋呼着出去取药，故意闹得周围人呢都知道宝玉吓着了。王夫人一听，忙命人带来药来看事，又叮嘱园子里仔细搜查。再看园子里灯笼火把照得如白天一样，整闹了一夜，到了五更天，就传管家的男人女人叫他们仔细查一查，审问一下内外上夜的所有人。贾母听说宝玉被吓着了，忙问原因。有人说昨天晚上从墙上跳下一个人的事儿。贾母说：哎，我早就料到会出这事儿啊，这还是小事儿呢，家贼勾引飞贼，背不齐进府偷盗东西。这时邢夫人、尤氏、凤姐、李纨姐妹都过来了，谁不敢言语。探春在一旁说：奶奶，近来因为凤姐身体不好，园子里事儿啊，哼，比先前放肆多了。先前不过是偷着玩一会儿，三四个人聚在一起掷骰子斗牌，小的溜的，也不过是为了熬困。可后来越来越放肆了，竟然开赌局，甚至有头家局主从30吊、50吊赌到300吊、500吊，大赌输赢起来。半个月前还因为争吵打斗起来呢。贾母一愣：哎，你既知道，为什么不早回我们呢？ 我想太太事儿多，身体也不太舒服，就没回，只告诉大嫂子和管事的人们，训斥他们几次。哎呀，你这姑娘家怎么知道这里头的厉害哟？你只知道耍钱是常事儿，你哪知道啊？夜间既耍钱就保不住不喝酒，这一喝酒又免不得随便开门落锁去买东西，找张三叫李四，这夜深人静的就容易有人趁机藏贼引奸勾盗的，什么事儿他妈干不出来呀？还有你们在园子里起居相伴的丫头婆子们也是咸鱼混杂，好歹都有，马虎不得。凤姐说，哎，我这一病可耽误事了，快传林之孝媳妇儿还有几个管家的媳妇都进来。很快这几个都来了，站在贾母面前，贾母训斥一顿，立即叫他们查出头家赌家来，有人出手者赏，眼睛不告者罚。林之孝媳妇等人一看贾母动怒，谁敢怠慢，急忙到园子里传齐了人，一一盘查，虽然也有撒赖不承认的，最后还是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大头家三人，小头家八人，剧毒者20多人。林之孝媳妇把他们带来见贾母，一个个跪在当院磕头求饶。贾母先问大头家的名姓和赌钱多少，原来这三个大头家，一个是林之孝的两姨亲家，一个是园子里厨房刘嫂的妹妹，还有一个是迎春的奶妈王嬷嬷。贾母吩咐把骰子牌一并烧毁，所有的钱入棺分给众人，把为首者每人打了40大板撵出去，永不许再进府，从者每人打了20大板，隔去3个月的月钱一律去打扫茅房，并且把林之孝的媳妇当众申斥了一顿。林之孝媳妇见他的亲戚给他打了脸，心里后悔呀。还是老话，对呀，宁借钱都不带道，人心隔肚皮，不知谁什么人性，不知根底儿的可不能瞎给人眼见，我这还是亲戚呢。迎春坐在那特别不自在，黛玉宝钗探春等人见迎春的奶娘挨处分，就站起来给求情。这个妈妈素日不玩这些东西，也是一时偶然高兴，还望老祖宗看在二姐姐面上饶她这回吧。哪知贾母把脸往下一沉，你们不知道，这些奶娘们仗着奶过哥了姐儿了，觉得比别人有体面，就爱生事儿，挑唆主子护短偏向，比别人更可恶，这都是我经过的，今儿个就得拿一个铡罚子立规矩，杀一儆百，谁让他赶上了，你们别管，我自有道理。宝钗等听这样也不敢言语，贾母要歇晌，大家退出来，可贾母今天动了气，谁也不敢回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叫啊，尤氏就到凤姐那去说话，邢夫人到王夫人坐一会儿，就到园子里散散心，他想啊看看迎春。哪知刚到园子门前，就将贾府内的一个小丫头名叫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了出来，手里拿一个花花绿绿的东西，低着头一边看一边傻笑，一直往前走也不看道，哎，这玩意儿好，哎，咣的一下子和邢夫人撞了个脸对脸，等他抬头再看见也来不及躲了，邢夫人倒退两步，站住，这个傻丫头得了什么好东西了，这么喜欢，拿来我看看。傻大姐今年14岁，是贾母房里的新挑上来提水扫院子干粗活的一个丫头，因为她长得傻大黑粗，又是两个大脚盼，有力气，干起活来嘿，一个心眼儿，脑子缺根弦儿，傻了吧唧的，跟谁也不合群儿。可贾母喜欢他干活利索，说话招人笑，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呆大姐、吃丫头，闷了逗他玩，开开心。所以他有什么失礼之处，大家看在贾母面上也不苛求于他。有事儿啊，他干活；没活呢， 他可以在园子里头玩。今天呢，正在园内山子石后头捉蛐蛐，也不怎么捡到一个五彩绣的香囊，非常华丽精美，很是可爱。上面绣的不是花鸟之类，一面是男女二人赤条条的抱在一起，另一面绣了几个字儿：“春意图”。这傻丫头不认字儿，当然更不知道拾到这玩意儿上边的图叫春意图。她想， 嘿嘿，俩妖精打架嘛，要不哦就是摔跤。哎呦，怎么把他打架搁这上面呢？他就想拿给贾母看，正巧邢夫人碰上要看看，他乐乐呵呵递过去了：“太太，我捡个稀罕物，从没见过，哎，你瞧瞧。” 邢夫人接过来一看，哟，吓得紧紧的握在手里。我问你，你从哪得来的？ 山子石后头，我捉蛐蛐时候捡来的。 我可告诉你啊，你不准再告诉别人，这不是个好东西，谁拿了它就得打死谁，你懂不懂？你是个傻丫头，就饶了你了，以后不许提这个事儿，听见没有？ 哦， 傻大姐一听说要挨打，她可吓坏了，脸也黄了，手也凉了。 我不敢，不敢，不说不说， 又磕个头，直眉瞪眼的走了。邢夫人回头看了看，自己身后跟的全是姑娘，没有媳妇儿，不能把那玩意儿给他们看，就自己塞在袖子里。哎呀，这东西谁的呢？怎么又掉到园子里了？这还了得，这姑娘们看见得羞死，叫老太太知道，这不得跟我们玩命啊？怎么办？思想想，来到迎春的坠锦楼。迎春这会儿啊，正因为奶娘出事心里别扭，一听她母亲来了，赶紧迎到房中。这迎春跟那哥哥贾琏一样，都不是邢氏亲生，可那也是母亲呢，所以亲自捧茶献上。邢夫人喝了口茶，稳稳心神。哎，你呀这么大了，你那奶妈子耍钱放赌头，你也不说她。如今别人都好好的，偏偏咱们家的人做这事儿栽跟头，多没面子啊。再看那迎春的脸呢，跟大萝卜一样，不红不白的低着头，摆那种衣服，半天吭哧一句，我说过他两回他不听，再说他是我奶娘，只有他说我的份儿，没有我说他的份儿。你胡说，你要不好他是该说你，可是他犯了法，你就该拿出小姐的身份来，他敢不听你就跟我说才是啊。现在倒好，直到那外人全知道了。再说了，就凭他去放赌头，他哪来那么多钱呢？准是找你借的簪婚首饰衣服什么的去做本。你这个心慈面软的丫头，你真要上了他的当，把东西让他骗去，我可告诉你，我一个钱儿也没有。看你明儿个过八月节穿什么带什么。迎春低头还是不说话，摆弄着衣裳金子。邢夫人看他这样，嫌他窝囊，冷笑一声，看你那好哥哥好嫂子，梁二爷凤奶奶，两口子精明强干，里里外外百事周到，通共就你这么一个妹妹也不护着点儿。他们要有一个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也得好好说说这事儿啊。可惜啊，只好凭他们自己随便吧。就算你跟你哥不是一娘所生，也是一父所养吧，该照看些也免得别人笑话。你再看迎春还不言语，邢夫人没辙了。哎，我看这天下事儿啊，也真难说得准。你是大老爷跟前人养的，探春是二老爷跟前人养的，出身一个样。你娘活着的时候我就说，你娘比如今的赵姨娘强十倍，你也该比探春强才是啊。可是如今呢，还赶不上她一半呢。倒是我一生无儿无女的，干净利索，也不至于招人议论惹人笑话， 倒挺好。旁边的仆妇们也趁机说，我们姑娘老实仁义，哪像那个三姑娘伶牙俐齿，处处争强，压姐妹们一头呢。明知姐姐这样也该关照一些呀。邢夫人说，得了吧，连他亲哥哥嫂子都不照顾，别人又能怎么样。话音刚落，有人来回，梁二奶奶来了。邢夫人听了生气，不想见。你告诉他，请他回去好好养病，我这里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视小丫头报，老太太醒了，邢夫人这才起身往前边去了。迎春一直送到院门外才回来，回到屋里坐下，丫鬟秀菊跟他说，二小姐，太太说了吧，你又上当叫他们骗了，前儿个我就回姑娘，有一根金凤钗不见了，那根金凤钗是串珠蕾丝的，准是啊，嬷嬷拿去当赌丝了，你还不信呢。姑娘当时该问老奶奶一声啊，你心太软，拉不下脸来，这回倒好，没着落了吧。八月人家都带，唯独姑娘你没带，多没面子啊。迎春吭哧半天才说，我原想他是临时拿走，借当应急的，他悄悄拿了去，过几天再悄悄送回来也就完了，问他干嘛呀，谁知道他竟忘了，今儿个偏偏又抓赌闹出事儿来了，如今是问他也没用了。哎呦姑娘，哎，他哪是忘了，他是欺负你好脾气才这样。如今呢，我倒有个主意，这个东西这么贵重，我得把这事儿回了二奶奶，让二奶奶派人要，或者二奶奶图省事呢，把财干没收你的钱拿出几吊来替他赔上，怎么样。哎呀，不用不用，就省点事儿吧，没就没了呗，何必生事。哎呀我的姑娘，你怎么这么软弱，这么怕事啊，赶明儿个姑娘自己也让人骗了，我去回二奶奶。说着转身要走，迎春没拦住。他们在里边说话被迎春奶妈的儿媳妇听见了，这个姓王的媳妇也是迎春的女佣人，婆婆犯了罪，想求迎春去讨个人情，在门外听见屋里秀菊正跟迎春说那根金钗的事儿，开始她没进去，一看秀菊真要去回凤姐，她估摸这事儿自己装不得了，不行，回来凤姐就麻烦了，赶紧陪笑走了进来，先拦住秀菊说，哎姑娘先别生事儿，小姐的金丝凤、哎、也是我们老奶奶糊涂喽，她输了钱拿去金钗想捞回本再赎回来，因为这本啊总没捞回来，可巧今儿个又谁走漏了风声弄出事儿来，虽然这样主子的东西我们也得还，过几天就赎回来送到你这儿，今天还得求姑娘看在从小吃奶的份上，到老太太那儿说个情，救助他了人家才好啊。迎春说，好嫂子，我可不敢去，才刚连宝姐姐林妹妹大伙说情老太太还不依呢，何况我呢，愧得慌还愧不过来呢。秀菊说，哎，赎金凤钗是一件事儿，说情是一件事儿，你别搅到一块儿啊，还是先把金凤钗拿来再说。这王柱媳妇儿遭到拒